讲个秘密你知啊，某间大学嘅 canteen 啲饭唔系人食噶。 喂，我又讲个秘密你知啊，我哋个社出晒名多靓女噶。 喂，你哋咁多秘密，不如就黐实 IBHK 逢星期二晚10至11同 Airman 小猴子 Kevin G 爆料啦。 Testing one two。 是要公转的，始终在转。话我知，怎么今天的冬至竟这样痛？话我知，消失的手心温暖可会流动？如每亦会懂，只不过未认同。宁可埋在雪中的一切别用。话我知，几多种失恋感觉不会是痛。有那何事情是有只没有种，不发梦便会懂，没伤口便止痛，大概并没气候能遥控，事后的冬至就是痛。 又翻嚟 High Five Girls 啊 ！Hello，Hello，Hello， 我系 Edith 啦，我哋由头介绍一次先。 我系 Kilo， 我阿雕， 我系子莹， 我系 Koey。 喂，今日有咩故事啊？阿 Koey 有一个 ，Koey 啱啱好嬲咁样行过嚟 嘅，系啊，好嬲，我突然嬲啫，因为琴日上堂咧，听到个 friend 分享咗佢个 friend 俾人呃住， 又系你的朋友就是你嗰啲嚟， 你讲继续啊，继续。 好聲，嗯，跟住咧就係點樣講咧？就係、話個女仔咧俾人呃咗六個月咯。咁咧頭三個月咧個男仔咧對佢無微不至嘅，係嗰啲食嘢咧，連雞翼都幫佢擦埋骨啦，即係所有嘢係都 take care 佢嘅。 點擦啊？阿婆攆骨啊？ 好啊，我都系谂过呢样嘢， 点样啊？ 但系应该冇骨同爪嗰啲，系啊， 应该系贵。总之就所有嘢都好细心咁样啦，好体贴啦。咁呢啲嘢女仔最中意啊嘛，即系又会氹佢咁，即系可能会制造好多 surprise 俾佢。跟住咧到第三个月嘅时候咧，就其实嗰阵时个男咧即系同个女仔讲话想同佢。做嗰啲嘢嘅，跟住咧 講得噶啦， 唔知啊， 發生關係咪得咯？ 係發生關係，跟住咧個女仔都唔肯嘅，同埋個女仔好靚啊。跟住之後 點解唔肯啊？ 應該有圖啊，咪住先。我哋講得咁樣， 點解唔肯？唔肯係因為基督徒啊定咩？ 哦。唔肯，因为可能佢未 ready 啦，我谂系。跟住咧之后个男嗰一晚咧就夹硬嚟咁样， 夹硬嚟 啊，系啊夹。 而家 即系霸王硬上弓啊， 系啊夹硬嚟咯，即系发晒嬲咁样。 喂，报警捻召唤永 间，我都觉得可以报警。跟住就话系惊佢妈咪会知。跟住之后嗰晚佢哋系啦，俾佢夹硬嚟之后咧，嗰晚系当晚个男走咗咯，已经。 呢啲咪强奸案嘅？ 我都 系， 我都觉得系。但系之后点知原来第四、第五、第六个月都未分手咯。但系个男 即系佢觉得未分手啫，个男已经唔理佢噶啦。 跟住之后佢讲嘢，个男 ignore 佢啦，个男又唔会揾佢啦，咁样咯。 已读不回。 啊、 其实呢个不是一个呃猪的故事咁简 单，系一个刑 警察，即系系啦，呢个系一个刑事的 case 嚟嘅。 骗徒手法层出不穷， 记者朋友大家好，我系子英， 我系 Kilo， 阿雕啊，系啦。 跟住一个女仔就好崩溃咯，即系仲系未接受到。 佢未接受俾人强奸啦，定系未接受到佢 个男仔呃佢感情？佢觉得， 我觉得已经超越咗呃感情， 系咯， 佢报警 啦。讲咗三个月算得咩感情啊？ 唔系佢因个男仔一直咁样咁细心，可能佢觉得呢段时间。 但系我觉得咧，通常女仔讲呢啲出嚟都唔系事实嘅全部， 咁真系唔知 喎。系啦，通常嗱，通常咧，其实。歸咎到最尾，其實咧就唔係真係強， 即係勞資糾紛。 係啦，係啦， 咁又唔好咁樣講到咁，即係未必係老強事件咯，可能係有少少唔情願咁。 又即係 半推半就，係 啦係啦係啦， 欲拒還迎， 欲拒還迎， 係啊，我諗咗好耐喺 度。呢下唔好啦，唔好啦，但係又上咗人哋屋企嗰啲咧， 煮飯仔啫嘛，嗰啲啊，唔知煮下煮下煮到成。 係講係啊係啊， 哎呀我。其实讲真啦，即系你唔想嘅话，你点会无啦啦去到一个两个人又有张床嘅地方先？又当然可以唔使要张床，而家当街又有 床。 咁包唔系个个想俾人拉嘅，系咯？ 好似我俾人拉咗嘛，喺当街 系啊 做 嘅。但系我觉得其实有好多女仔咧，成日话唔想，即系或者一定系点，但系你又要上人哋屋企，咁你即系俾个机会人哋嘅啫嘛，你冇得拗啦呢啲。 即系小红帽开住对门俾啲狼，你入啦，你唔系唔入啊？啊！佢嗰啲 friend 嚟 咯，哇！你哋好沉默， 各怀心事 啊，咁样 咯，即系平时自己做得多啊，有冇开大对门俾人哋屋企入啊？有冇锁好啊？ 哇！望我哋而家， 食嘢食嘢食嘢， 其实女仔系应该要小心啲嘅，即系但系我有听讲故事咧，一个基督徒嘅故事，有一个女仔咧，以前同学嚟嘅，靓女嚟嘅，咁啊同我哋同 图咧， 即使讲真靓女都系冇错先，都系有个靓女， 即系选个校花选到赢嘅 ，yes 嗰啲啊， 唔系你睇下中大 BA 嗰啲校花， 中大 BA 校花 嗰啲质素 赢过嘅系啦，咁咧佢呢个即系有一个靓女啦，咁佢咧就话啦。 佢系基督徒，绝对系。 我哋应该即刻 Google 下中大 BA 校花赢过嘅有边几个？ 系啦，咁佢咧就话绝对咧系唔会同任何女男仔发生关系、嗯，因为佢系一个好虔诚嘅基督徒，佢每个礼拜都会上礼拜嘅咁。嗯诶，跟住咧，原来咧，你知呢啲嘢系冇秘密噶啦。喺、嗯、朋友嘅朋友，原来又识佢、哦。诶、嗯欸，原来有一次又话，诶、欸，呢个朋友咧就话啊，佢哋唔知唔夹啊，同个女朋友。有个朋友就分享话，佢同个女朋友好唔夹，因为咧，佢嗰个女仔咧好大需求、哦。咁、嗯、样咧，之后咧就，咦，跟住话，诶、欸，你女朋友咩样？一睇，咦？ 如狼似虎， 几笼土啊！ 不过我觉得好多时候咧，啲人自认基督徒，然后自己其实系唔会做啲咩好事嘅咧、嗯，都系纯粹揽住个光环嘅啫，即系等人哋睇佢系一个好嘅 image 咁样咯。 系、嗯、好、啊、多人都系借住教会识人噶啦，啲、嗯、男仔入去咧，中学嘅时候咪 偷女， 系啦，入教会做咩、啊？ 我曾经都做过呢啲嘢， 你识男仔， 系啊， 系 教会男有故事听，好似。 得唔得嘅先？ 诶、嗯，得嗰啲都有女朋友嘅，然后我又费事拆散人哋咁样， 即系拍咗好多年嗰啲咁 啊，系啊 系 啊， 系嗰啲好冷门嗰啲嚟噶， 好闷添啊！你好似好熟悉喎、 啊，又系啊，即系通常我识我冇翻过教会，但系通常你嗰啲教会识嗰啲咧，都系嗰啲即系系咯拍咗好多年拖啊，好无聊、啊， 即系稳重得滞。 冇，但系其实咧教会咧冇女朋友嗰啲咧系 独卵。 因为又冇乜独立，九公咯， 系咩？我 觉 得嗰啲讲嘢有啲问题嗰啲， 我都觉得系， 系、嗯、有啲口吃嗰啲， 唔系即系唔系，应该可能系佢未必善于同人沟通， 系永远都冇埋心思等人嚟开发佢 嗰啲， 开发， 点样开发？等到哪年哪月哪天啊？请问 其实你觉得一个男仔有冇得调教成功咧？ 调教。 即系话点样可以由譬如话将一个独卵其实可能佢本质唔算好差嘅，但系纯粹好中意打机啊，打扮好乸样衰啊，你可唔可以改变佢咧？咁样， 我觉得外表应该都可以， 系，但系我觉得性格好难。即系就算你改变到佢，佢真系变咗，但系未必系佢自己想做嘅一个佢。 可能佢会唔开心啊？ 咩独卵性格系点先？ 打机打六个钟唔打码嗰啲 啊，唔识同人 social 咯， 未必可能即系活喺自己世界，即系十日唔出房门啊嗰啲，又冇咩 嗰啲要隐蔽青年， 嗰啲系会打 阿袁，因为阿袁都成功过， 你成功咗啦， 有女朋友 吓未结啊嘛， 未结，好似想求婚咋嘛。买唔到楼咧，可能 系咯，唔系结咗 咩？啊，唔系，好似有公屋住噶嘛？ 系咯，你其实我觉得阿袁先人生系赢家， 赢家有楼喎，仲养只猫喎，哇！ 吓系咩？你咁清楚嘅， 即系唔系养翻狗？哇，都养翻猫， 成功人士， 仲要唔系靠富贵添？会唔会心咗呢啲？ 即系原来阿袁先系 系啦， 系啦，阿袁先系理想嘅对象。我唔信咯，嗱，呢个教会里边嗰啲，你有冇试过拍过一个有宗教信仰嘅男仔？ 冇， 因为好神奇， 因为即系本身个人屋企又系无神论咁样咧， 系跟住 咁好难，即系唔会刻意走去识啲有宗教背景嘅人咯，亦都唔会去呢啲有宗教背景嘅场合度， 有机会 會 識到啊、 即系接触到呢啲人咯。虽然我间学校系。宗教学校嚟嘅，但系其实大家都系被参与翻教会，嗯、被参与去呢个祈祷嘅活动嘅啫，都系。 哦，即系咯，咁我唔识你哋咧，你有冇认识嗰啲朋友系有宗教信仰又拍得好开心？ 有啊， 系嘛？ 有啊，有个 friend 咧，佢睇入教会识咗个男朋友咧，跟、住之后咧，佢哋系可以几个月咧唔锡唔揽 吓，嗰啲。神交 柏拉圖式戀愛， 柏拉圖式戀愛， 但係佢哋好 enjoy 喺 Facebook 狂曬相，嗰啲曬。 咁你又知佢真係冇？ 因為我問過個女仔，喂，佢拖咗你手未？即係拖過手嘅，都拖過下咁樣啦。我話佢有冇攬過你啊？佢冇喎，有冇錫過你啊？冇喎。 跟住佢有冇懷疑過男仔究竟是否正常？ 正 定還是可能佢隱藏得自己嘅性向得好好咯？ 系咯，其实可能系， 即系其实个女朋友系个烟幕嚟嘅啫， 但都 enjoy， 即系佢哋觉得咁样系最纯洁嘅爱情。 哇，呢个 我谂起咧前嗰排嗰套戏啊， 边套啊 ？Imitation Game。 啊，系啊，系啊，系啊，解码游戏 我都有睇喎。 点解？哦，系啊，要解码游戏系讲个男主角咧，系基嘅，但系就即系。煙佢製造煙幕就同一個女人結婚咁樣， 跟住個女人後屘係知道咗，好嬲好嬲， 係咩？ 係啊， 係咩？佢又唔係喎，即係佢話其實我都知道你係有啲唔一樣噶啦。 你咪去 咗 廁所啊？做煙幕啲事？ 唔係啊，佢因為佢嗰時喺一個唔係佢係一個地方嗰度同佢 土地啊嘛， 係啊， 咪 咪住先。啊，有冇觀眾係聽過誒睇未睇呢套戲㗎？ 我 未劇透 咗，你未睇過？ 其實我未睇嘅，你 唔好劇透啊！ 即 係 我冇咩特別意欲去睇。 唔係因為嗰個男主角。啊，系 Sherlock 咧，即系做福尔摩斯嗰个男主角，佢好型喎，即系 大家听到啦，伊莲嘅理想对象， 真系超正，怪怪地嗰啲款咧， 你中意怪怪地嗰啲款嘅原 来， 我觉得好型喎，型， 佢嗱嗱嗱啲喎，识货识货系啦， 又高喎，又瘦喎。 咁我唔系讲外形 都惨啦，不如又高又瘦， 唔系外形嘅问题，而系嗰个散发出嚟嗰一种气质，即系英国人讲嗰啲死人 action 又真系特别正噶嘛，系咯， 即系要贵族嘅， 正啊， 唔系咪唔系贵族， 识食嘅呢啲， 系啊，即系纯粹系，即系我觉得聪明嘅人特别吸引啫。 你讲起咧，要英国口音咧。YouTube 同埋 Facebook 上面有个叫萧叔叔嘅人，知唔知边个？萧叔叔教英文， 边个啊？ 搞错好好 J 嘅，佢啲口音。 你中意人哋把声啫，出到嚟成个阿元咁样，你都唔知点算。 我唔知，我即系嗰啲 A B C 懒系懒系 E B C 啊，唔系 U B C， 即系嗰啲。即系英国出世跟住嘅中国人嗰啲啊嘛， 我真唔知佢系咪 BBC、 BBC、CBC 同埋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系啦， 你咁中意听人讲英文，听你真系讲英文咁得啦， 杨强 啊，华生，得个盲点啊， 鬼佬你得唔得噶？ 唔得 唔得。 系唔系坚噶啦？ 嗱，利申即系会考英文得个 E， 咁即系言语唔使沟通啊！即系 A F 又炒 Q 埋 U E 咁样，点沟通啊？请问 你哋啦 ，mix 都 OK 嘅， 都唔系噶， 系 咯， 我叫佢啲无神神，即系识歌嗰啲无神神， 唔好咁无神神嗰啲。 即系 佢剃咗佢咯，激光。 唔係，因為喺我印象中咧，外國人好浪子啊， 嗰啲著恤衫唔扣紐嗰啲，海灘海灘度卷起褲腳， 嗰啲正喎， 唔係啊，胸毛你令我諗起喬寶寶啊， 係咯，點解諗？點解會即係我唔會諗起毛神神咯？我唔會咁樣形容嗰啲， 我諗啲白人， 乜白人都可以毛神神嘅， 但係嗰啲毛睇唔到，係啊，睇唔到，因為佢啲毛係金， 咁就唔影響你啦。毛咩神神啫？ 你揽嘅好吉， 你揽过， 你揽过，揽落去会好唔知点咁样咯？ 即系揽落去， 都质感好怪， 质感，质感，质感系弹牙定系淋啊？即系有毛就冇质感啊！真系好难理解喎，屌！ 好似食紧未剥皮嘅走地鸡咁啊！ 未剥皮嘅走地鸡，乜嘢？即系 未剥毛？ 唔系喎，走地鸡好好食噶，你剥 正常啲鸡都可以未剥皮噶，你啲咩鸡？ 毛啊，未剃毛。 你话未蚊毛嘅猪手我都觉得容易理解啲，未蚊毛嘅鸡我真系， 喂，但系有冇食过？有冇整过鸡翼咧？你喺腌鸡翼之前咧，你咪会过水过冷河嘅。我之前你会做多个步骤，就系睇下啲鸡翼咧有冇掹清啲毛， 掹清嗰啲羽毛食啊。 系即系有时会有一两条甩漏未掹。 嗰啲系猪毛啊嘛？点解系羽毛啊？ 鸡噶， 我乌鸡嗰啲。哇！我讲个故事你听咧。有一日咧，我咧唔知个。有一日我喺度同媽咪講，我話咦我嗰個鉗咧，即係掹毛嗰個鉗好好用，跟住咧佢咧就係啦，咁佢就 哦阿媽跟住同你講， 你唔好講，你唔好講，我要講埋佢先。 佢话我妈咪话系啊，我知啊，真系好用。我点解你会知啊？妈咪点解你会知我钳好好用啊？佢话冇上次咧买啲猪皮翻嚟咧，用咗我钳嚟掹啦。 因为咧，我试过喺莎莎买嗰啲 OK 嘅， 系咩？我觉得嗰啲好弱鸡， 唔系啊，睇你买几咩几多钱嗰啲嘅咋，廿几蚊嗰啲通常都 OK 嘅。 我只啊，我只系买廿几蚊嗰只，但系咧，我觉得佢好幼啊，跟住咧系冇力噶咯， 有啲毛粗嘅。 太快了，吓唔到。 咩粗幼个钳 啊？你哋啲毛系 有啲难掹啲咁样 钳。唔系，因为掹毛嗰啲钳咧系好粗噶，同埋唔知点解好有力噶。 粗啲系难掹啲，我第一次听咗个毛囊大啲，即系要用啲阴力掹出嚟。 咁你不如剃毛嗰啲阿爸啲剃须啲啊，唔好意思，我嚟睇咗剃毛。 点解我哋讲鬼佬去讲嘢？掹毛 讲到毛， 我谂起 Edith， 你可以下次叫你阿妈，你攞阿爸个须刨咪剃到啲鸡翼毛咯。 喂，嗰啲唔系啊，你猪皮嗰啲毛咧，你见过啲猪皮系啲毛黑色噶嘛？佢系摄咗喺里边噶嘛？如果你剃嘅话，你咪会里边嗰浸 仲有嗰嚿筋 系啊，嗰个毛囊喺里 边。阿子莹应该系嗰啲连根拔起嗰啲钳啊，或者要 系啊。所以就系掹毛嗰啲，即系掹鸡毛嗰啲咧。 毛的技巧啊，今日有。 好啦，我哋讲翻呢个鬼佬嘅故事啦。咦，我真系有朋友咧系同鬼佬一齐，你哋有冇识朋友鬼佬一齐？ 有，我上埋苹果洞添 啊！ 哇 ，O K 嘛，任战 game， 但系唔关鬼佬事嘅。 我唔关鬼佬事。哦，即系你意思话咧，同鬼佬一齐特别任战嘅。但唔系噶，其实有时鬼佬即系可能咧，捉比啱嗰啲咧比较直接啲嘅女仔啊，或者咧可能咧，即系我觉得可能 即系啲女仔都话。啊、我比较开放啲啊，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系啦系啦，或者咧嗰啲人有啲女仔嘅样其实好好似系会即系揾鬼佬咁，咦阿 Curse 讲起鬼佬嘅问题咧，我中学有个师姐个样好东方嘅，即系 standard 嗰啲咧，之后佢系每一次个男朋友都系鬼佬嚟， 哇每一次， 系你继续继续继续， 跟住我有个中学同学又系即系佢系好中意鬼佬，跟住佢。中學嗰陣時咧，因為我中學讀女校，跟住佢嗰陣時已經講每一個男朋友都要係鬼佬嚟，我唔即係香港男仔唔啱我。跟住佢每一次 Instagram 都係每一次都係英文啊，之後真係有鬼佬揾佢。 唔係嗰個重點係佢即係佢 樣係好東方， 即係佢樣衰，所以佢揾鬼佬。 唔係啊，但係即係 典型東方， 典型東方樣，即係花木蘭咁款 嘅。哦，花木蘭我都未見過，你見過 花木蘭啊？ 迪士尼嗰只花， 喂！但系曾经有个 uncle 同我讲咧，一生人点都要揾个鬼佬做男朋友， 西隧扩阔工程啊，想嚟一次。 嗱，正 唔系即系点解一生人要揾个鬼佬先？即系扩完之后再揾翻个瘦啲嘅咁样嗱， 跟住会点 咧？唔系因为佢话鬼佬系会点讲咧？温柔啲同埋浪漫啲，即系会比较理解女人嘅心 态。但系你个个都系法国男咩？ 唔系啦，唔系呢个，我听过呢、這个揾鬼呢个故事就系呢个一 mm 嘅圆心咧，点样插落一支0.5mm 嘅圆心笔里面好啦，即系唔系，但系咧， 你令我谂起高登嗰幅图咧，有个山洞，跟住有个火车 坐埋， 即系你阔咗，点样收翻闸，亦都系一个好好嘅学问嚟噶。 人体有弹性噶嘛？喂，好啦，我哋呢一节完咗先， 系啦， 我哋搞啦， 拜拜， 我即刻敖包食薯条， 拜拜。喂，点啊？呢度又冇又唔够咪啊？

始冲春风吹到世界世界世界刹那得到 喂我们回来这个 High Five Girl 第二节啦那我们现在有多阿佩又喺埋啦，喺度一齐啦，系咁。阿 Kilo 有嘢讲喎， 我有咩？ 你有讲贱人啊嘛，我知道你要 share 啦，讲咗咁耐， 朋友的故事啊， 我俾一个系啦，我俾一个空间你去抒发你嘅愤怒啊， 唔系我嘅愤怒， 系你朋友嘅愤怒，系知嘅， 唔系即系大家对于你觉得一个譬如陌生嘅男仔或者女仔，又唔好陌生嘅，即系一个单。一个 单身 男仔或者一个女仔容唔容易随便上一个异性屋企？大家点睇？点解咧？ 系单独上啊？ 单身定系 单独上？两个 都单身定一个？ 系咯，男朋友定咩？ 即系应该话你系咪意思话 啦？无论两个单身或者结紧一个有， 但系唔系太熟嘅。 即有男女朋友的一个男性或者女性都好，会容唔容易单独上一个异性屋企？系咪啊？其实应该不容易的， 唔容易啊！ 识得耐可能少咯， 想得 识得耐可能， 即可能 识得耐 玩多大嘅咁啊冇所谓嗰啲， 系啦，识得耐多入白上嚟，可能整嘢呢样嗰样咁样可能。 其实都冇啊，我觉得少啊，真系 系啊，少 啊，因为。其实你其实我唔知道你咁上一大个咧，其实我觉得通常如果异性揾你咧，硬系有啲原因， 系有目的嘅， 系 觉得 系咁。即系你特别系新识嗰啲咧，你无干白事，做咩会上人哋屋企啫？系咯，你一定系有一个 purpose 喺度噶。点啊？ 因为我觉得，即系譬如如果就算有嘢上去咧，即系都会落 会讲定先。 快餐店 系 倾埋算嗰啲咧，即系曾经即系都有啲，因为我做韩文系都有啲导演话啊。其實我好近地鐵站，你介唔介上嚟傾劇本咁樣？但係因為得我同佢啫，跟住咁嘅係啦，跟住我就話：哦，其實我未食嘢，不如落去餐廳食啦。跟住就喺餐廳傾完 先。幾識做啊？呢啲係咯。 如果唔係嘅話，即係你一個女仔人家自己單獨上人哋一個男仔屋企咧，俾人用咗，你都即係冇一個。 冇受報。 其實佢咁樣叫你上個 K 話傾劇本係好婉轉咁問你上唔上牀咯？ 可能未必嘅，我就覺得，但係即係只不過。即於我而言就唔會咁意，即自己一個女仔好難會自己 冇必要一定要上屋企先傾到， 係咯，唔係可能有時你即係呢個香港地方淺窄啊，冇乜私人空間，可能都會嘅有諗過咯，但係即係要避免呢啲嘢咯。點？但係你係咪有朋友係上人哋屋企啊？ 唔係，因為即係之前見過啲新聞咧，就係即係譬如你個男仔上咗一個女仔屋企啦，咁可能。大家都可能你情我愿嘅，咁事后个女仔可能唔知谂啲咩， 俾人屈 翻，系啦，就话屈佢，系啦，即系屈强奸、屈非礼呢啲咧，我觉得真系 后悔啊！ 我觉得如果女仔可以即系肯上个男仔屋企单独嘅话，其实俾紧 signal 人哋， 系啦， 我都觉得系，即系好人好姐，点会无啦上上，即系无啦单独上一个男仔屋企？ 咁如果男仔去女仔屋企咧？ 你睇下收兵咁样收法， 男仔女仔屋企 炮兵咯， 炮兵系咪兵？ 又系呢个炮兵系咪兵？ 男仔收女仔兵定女仔收男仔兵咁？ 其实两个都得噶， 唔系咁要定义啊？炮兵系咪兵？ 系啦，炮兵系唔系兵啊？ 兵边有得炮噶？ 系咯， 我觉得咧，我觉得系将人哋定义为男神或者女神系有个可望不可即嘅呢个成分喺度嘅。但系如果我觉得 炮 兵 你又升咗上将军噶咯， 都唔系噶，唔系噶。如果我 系 唔谂， 都唔系嘅，即系可能系嗰啲咩公公，即系附近 啲公公冇噶，冇炮噶， 即系附近嗰啲贴身随从影面咗。 后宫啫， 咪等同于啲有钱嘅老女人叫鸭咁样咯，我会觉得佢就变咗个鸭嘅角色咯， 都唔系钱， 咁但系嗰啲系钱嚟噶嘛， 咁冇交易咯，冇金钱交易， 咁所以咪炮兵咯，即系 唔系兵咯，炮友咯， 系炮友，即系炮兵唔系兵咯，即系你 系啦，炮兵其实某程度系将军啊咁样，即系你一掂。 亲近娘娘， 系 只亲近咁， 但 系 可能娘娘系只系想满足佢嘅要佢嘅需求。 哇，咁样都几牺牲大。依家啲娘咁，佢真系唔精明咯。 唔係我即係咁樣講，有呢個可能性喺度啊！ 食糧咯，咁 食糧， 食糧， 哇， 係你哋精神食糧，你真係食糧喎！ 其實都唔係唔得嘅啫，即係係咯。阿 Min， 你男女都有需要噶嘛？ 係、嗯、啊，講翻你朋友啊， 講翻你朋友， 朋友覺得。 冇，即系我等啲女仔担心，即系自己叫一个男仔上自己屋企，再自己住咧。即系 终于自己住， 思考人生意义啫，可能想去。 唔系， 即系人生意义、人生之声。咁即系对边方面都唔系几好啫。 我都觉得系。 即系嚟咗啲咩声誉又传出嚟。对女仔又唔好，男嘅又唔好， 系啊，即系好似系咯，你叫你自己一个住，你仲要叫个男仔上嚟，其实即系话喂， 不如上嚟食 我，唔系净系栋门打开咗， 喂，但系你觉得你嗰个 case 系边一个男方定系女方有另一半？ 系你朋友， 佢即系冇听翻嚟，咪就系即系譬如个。男仔可能、哦、因为一啲嘢做嘢上要上去一起倾咁，但系又唔拣其他地方，就拣咗唔知边边 弱先嘅。啲男仔唔会 care 究竟喺边度倾，总之有位倾就得啦。 系咪咧？ 都唔出奇嘅，可能贪方便，但系始终、即系可能人哋咁，譬如咗你个男仔防御心冇咁高、你谂下台湾啲男仔都醒目啦，即系知道是但上去一个女仔屋企好容易俾人屈翻转头。 系啊，再而家要去啲有 CCTV 嘅地方。 系啊系啊，即系有得咬嘛。 而家成日都咁讲噶嘛，如果系即系你带个女仔。要上房，你梗系要去搭 lift， 系啦，先先喺度揚一揚去自愿嘅。 唔系，我系听嗰啲新闻咧，系直情喺搞嘢之前咧，即系 要签 佢，唔系系问佢 你系咪肯？ 系啊，系录咗音嘅，跟 住高招呢，真系大家。 但可以话佢系饮醉啊，又醒噶。 咁唔係啊！你就算係你問到咁樣， 係 啦，答得咁肯定都冇得，即係你告唔入咯，至少會。如果唔係就後悔莫及，因為 台灣啲強姦嗰啲條例好似嚴過香港好多。 係啊，所以男仔係好容易俾人告得入咯，所以 唔係香港先容易啊！香港好容易，香港刑事 case 有九成都入罪噶，香港刑事 case 比幾俾人告得好多時都入罪噶。 你好有研究喎，睇嚟。係啊，你平時個職業係啊。请问 冇我知识即系广博啲，咁你就妒忌啦。 唔妒 忌。阿雕点睇啊？你都有呢个第三者，但系系男女调翻转系嘛？ 第三者我冇第三者。 唔系呢个贱人的故事系啦，贱人的故事。 我听翻嚟就系咁样嘅。 欧你朋友， 个男仔咧咁就有女朋友嘅，咁跟住之后咧个女仔就单身，咁就系呢个男仔嘅 X 嚟嘅。 哦， 咁樣咧最大敵人嘅前 係啦，咁就啱啱就有個 Easter holiday 嘛，係，咁一個女仔又放假喎，咁樣咧就 test 個男仔 ，come play with me，it's Easter holiday，come play with me， 跟住之後男仔就話 play 乜嘢，佢話喺屋企度假。 系咁有咩 play 先 ？OK， 唔好同我玩大富翁。 佢想 cosplay 啲乜嘢个女仔 ？Have some wine 啊！唔系佢打我对眼，我只可能 cosplay with me 咁样。 唔系咯，佢系话即系嚟我屋企度假，我带你周围去玩啦，你住我间房咁样咯，觉得极明咯。 你住我间房，咁你住个厅啊？ 即系喺外国嘅系咪啊？ 佢都係即係叫佢，即係係外國嘅個女仔係咯，即係外國人嚟嘅。 唔係即係外係啦，外國其實容易啲。外國你即係又冇朋友，又冇即係外國咧嗰啲，即係大家都有自己住嘅地方啊嘛。 屋企人 係， 但都係半個鐘頭嘅車程嘅咋。 哦，咁你朋友咪好擔心咯？ 係啊，好嬲啊，嬲到爆炸。 咁佢同你點同你呻？佢有咩反應？ 咪就係個女仔最尾，即係個朋友啦。咁最尾就叫個男仔唔好再理個女仔咯。 咁樣冇， 咁個男仔冇聽到。 但係個女仔仲繼續揾嗰個男仔。 唔緊要嘅。咁你個男仔有冇繼續去回應？ 個男仔有回應啦，話咩我陪我女朋友啊，唔得閒理。 哦，咁呢啲 咪而家好咯，先是自轉權咗。 但 係 之後都係要繼續復喎。 但你起碼俾個女仔明確息路係啊，我係護住我女朋友咁樣。 係咯， 而唔係即係你。 阻隔咗你女朋友做一啲嘢， 自己好有責任感噶咯， 係啊，係咯，唔係我覺得你只要係同人哋講明咗我係有女朋友嘅，咁已經即係已經係咁上下噶啦。 好過咧唔講，即係唔講唔知又唔清唔楚咁樣咧，即係有得佢發生啊，隨意而安啊嗰啲，佢都明知我女朋友啊，唔使解釋噶啦呢啲咁樣咧。 係啦 ，Kilo 真係好個朋友好分，完全感受到嗰只嗰股怒氣。冇嘅，唔好紧，唔好紧张啦。即系咧，系啦，男朋友呢啲要调教，要时间 嘅。 我觉得唔系啊，唔系你唔听 Kiro 呢个唔系第一次嘅佢朋友， 系 系之前有试过约去街，但系 我唔记得第几 睇波多野结衣一齐去 吓 唔系咩？你朋友、啊、你朋友讲噶嘛？ 唔系，系睇真人定睇咩啊？好惊喎！ 唔系即系佢嗰个展 真人， 系啊系啊，点会睇到真人？吓 film 啊 film 啊， 系啊系啊。 吓 系啊！之前系有单独约过出街瞒住女朋友嘅，跟住咧最近嗰次就佢朋友上咗人哋屋企。 不过点解奉劝一句，即系譬如男仔同女仔都要保护自己，即系男仔费事俾人屈啦，咁女仔都为咗自己名誉。 但系我觉得系你朋友系有意思嘅，唔系即系唔系讲唔会应约咁多次啊。 其实我都 觉 得 是。我 老 实说。虽然是很 sad, 但 是 过。 即是 不要讲了，即是 一隻手拍不响。 掌嘴先等不住。 都不知道问哪个这些东西。 但我有时觉得呢，即是呢如果你有一方有拍拖一方没拍拖，其实有拍拖那方是有更大的责任啦。很明显。我真的认真讲一句，即是男未婚女未嫁，你永远都你不可以说哪个一定是啱的错的嘛，自由恋爱的嘛。即系你狐狸精系衰嘅，但系佢喺呢一个，即系佢纯粹道德上衰啫，你唔可以话佢即系佢系真系有咩问题噶嘛，系咪？咁但系你一个男仔，即系唔好话男仔啦，一个有一边系唔系 single 嘅，一边佢有男女朋友，咁佢要对另外一边负责噶嘛？咁你 single 嗰个唔使对其他人负责啊嘛？咁所以系其实系有拍拖嗰个系更差咯，我觉得。 即系一次嘅话咧，我会觉得快算啦咁样，但系第二次嘅话咧，我就真系会掟煲嘅。 掟波系咯， 点样第二次 啊？嗱我觉得睇咩程度咯，系咪啊？嗯， 即系如果连续上两次屋企一定掟波咁噶， 睇上屋企一次就得噶， 一次就可以掟波。 唔系，我觉得睇下咩程度咯。 Koir 好遇过， 系咯， 遇过咩啊？ 遇过呢啲贱人啦， 唔注重。 我之前有个 X 咧系。 你朋友定系你啊？ 跟住咁佢同佢 ex 好纠缠咁样，咁佢又咁佢又唔会去解决呢个问题，然后我就 订波 嗰段 第二日就分手啦。 哦，第二日 佢 点 样纠缠先？即系普通 咁佢分咗手几耐先？ 成日 WhatsApp 啦，跟住 出街 系 WhatsApp 暧昧嘢， 即系偷偷地同佢出街， 偷偷地同佢出街真系 事可熟不可忍。 但系佢唔讲，咁但系我识佢啲 friend 啊 ，common friend 啊。 哇，呢啲最好衰自己嘅饭， 做嗰啲自己，即系全部嗰啲之后都有约我出嚟食饭，逐个单独再同我讲话佢同嗰个女仔点样。跟住之后， 佢啲 friend 都好睇唔过 眼。咁真系佢太过分啊嘛！跟住之后咁我就拜拜。 明足奸喎，呢个真系冇得讲。 我觉得呢啲人好蠢啊！ 即系喺朋友圈度食呢啊！ 即系就算咧，你要拖住个 ex， 我会自爆黑材料先咯。咪俾人爆真系一件好柒嘅事。 就算你冇心力听嗰个俾人爆出嚟，即系事后发现，你都会变咗。 主要是拍拖之前我已经讲得很清楚，就是说你对他是对他是没有瓜葛没有感情的 OK， 那我先跟你一起。但原来之后不是这样， 但其实他一直都是这样的人来的。 是 啊，就是不单止你啊。 为什么不单止 你？你今天变成他的 X 咯。 他不会 做这样的事。我不会做这样的事，因为其实我本身已经推，即是他表白我已经推过四五次了。是，但是之后真的打动了的，但是我以为他真的放低了之前 的。我想说我认识那个男主角，他真的是一个彻头彻尾的 player 来的。 是 啊，即是他去到哪都会 flirt 女那些来的。 是啊， 然后最好笑咧就系咧，佢以为啲女唔会爆佢出嚟啦，点知个个都系会净 cap 佢图 post 出嚟俾我哋大家一齐笑。 其实女仔系唔会为维护男仔， 其 实 系 好老实一句。你自己女仔一齐倾嘅时候咧，就算你当系爆响口又好，或者真系抱住食花生嘅心态咧，其实大家系会开心 share， 而唔会维护你啲。 咁佢俾我知道晒啲嘢，然后佢自己做亏心事咁去 block 咗我咯，系好奇怪，我假设。 好混乱嘅圈啊！ 不过就呢一样嘢，好似同佢一齐咗几耐，即系冇耐认知， 好似两个礼拜。 其实个男仔系咪好靓仔先？ 唔系咯，完全唔系我中意嗰啲。啲人话佢靓仔，我觉得啊。 吓，佢小白脸，即系韩星嗰啲 type 啊，定还是啊？ 唔系，我唔想再同佢 以前飞落海嗰啲咁样嗰啲头。 其实佢系完全唔吸引噶，只不过系佢对我好好咯，即系佢住到好远好远，但系佢系会走到入去新界西搵我。 但系其实佢对个个女仔都系咁。 系啊，点知原来佢对个个都系咁，然后即系佢会特登走嚟煮饭食啦，为咗见我几个字，即系走入嚟咁样咯，搭两个钟车啊。 可能佢顺手，佢顺手喺你个区搵埋其他女啫。 或者走几场啊嘛， 走一个唔一个嘛，我都唔知啦。咁即系正常拍拖我会信噶嘛，咁我唔会谂咁多噶嘛。哇，点知咁夸张？ 唔系，其实啲男人好失败啫，佢有咁多时间，点解要做呢个无聊嘅嘢啊？你明白，佢有好多事业上嘅嘢系可以做噶嘛？ 佢个年纪大概系20头， 即 系二十头，仲有时间玩得起嘛？即系佢个 course 只不过系 time course。就可以食到女或者識到女咯。 唔係咯，如果我識嗰啲男仔，會即係會去補下習、揾下錢啊，或者 即係做啲有意義 嘅嘢。做事嘅嘢咯，冇事業心嘅人咧，你去到你廿幾歲，你都話啱啱讀緊書，你仲可以接受到。其實你真係咁上下廿五六，你已經完全不能夠連即係連同佢聯絡都唔係好想嘅咯。 所以佢嗰個係20歲啫嘛，咁再玩嘅， 即係仲有 時間。 唔係佢屋企有錢都得嘅。 我覺得玩。玩都唔系问题，但系睇唔出佢系玩噶嘛？ 吓你睇唔出，唔系即系佢冇玩过我嘅， 我开头睇唔出噶。 即系呢个人其实系有好多人都会识嘅一个人嚟嘅， 系啊。 跟住之后，唉，咁咪 即系斯斯文文 type， 估唔到原来佢系人面兽心，或者斯文 唔 系大女嗰啲。 反啲嘢真系同我交代嘅啫，即系好似。去親邊度都係嚟去嗰幾度啊，好簡單嘅生活，真係唔會覺得。 啱啱佢嚟嚟去都嗰幾度咯，因為嚟嚟去去幾個女仔啊，如果唔係可以去邊度？ 事實咯。 但係我反而一睇睇得出佢係嗰啲好 flirty 嘅人。 佢有啲咩特征啊？你可唔可以形容下？ 因為咧有幾個女仔曾經爆過佢啲 message 出嚟，就係咧佢同人識咗一日，然後翻到屋企可以會問人do you miss me 咁樣咯。 我真係第一次 聽。 原來 你 係真㗎， 佢真係唔會咁樣嘅喎。 係啊係啊，跟住嗰次我哋先圍埋一齊喺度笑佢啫嘛，我挺當面笑佢話我睇咗你個 message 喎。 所以佢就冇 friend 你啦，因為俾你踢爆咗。 佢可能以前真系谦谦君子，成日讲到自己好好人嘅， 成日讲到自己， 因为 佢系话自己好人，然后就话成日俾女飞，跟住之后就 我呢条桥真系咧，真系桥唔怕旧，佢嗰条手， 跟住仲要话我唔好抌低佢呢样嗰样咁，系夸张咯。 原来扮痴情男系真系有 剧 噶，系啩？ 咁我谂住佢，都几好人啊。 我成日觉得咧，你俾人飞咧，肯定你有问题啦。唔系做乜成日俾人飞，你唔飞人哋？ 系啊， 我有问过佢， 系啊，呢个真系。 我问过佢，吓咁点解你会分手嘅？咁样，跟住之后佢就次次都系话啲女仔中意咗第二个。 我想讲咧， 喂，呢个我听过，我遇过个咁嘅人咯。 即系另一个 真系贱人嚟噶。 系 呢啲对白咯，即系而家就嚟眯埋眼都识背。 点解我嗱？我想讲咧，有我认识一个补习名师，到而家仲喺啲铺查我见到噶吓， 橙色定蓝色啊？ 系咯，唔知我而家好耐冇补过习咯，唔知你橙色蓝色喎。总之一个 樽嗰啲，唔系樽乜嗰啲， 樽乜 即系教啲商业啲嘅嘢嘅。OK， 咁样咁佢嗰类啦，我唔知啊，我唔系嗰个年代啊。跟住咧，佢咧 佢嗰時咧同人補習咧，就好中意揾啲女同學咧私底下咧就會WhatsApp 佢，然之後咧就 send 佢以前啲女朋友嘅以前嗰個一個女朋友嘅相俾啲女學生，就話：啊呢個係我女朋友，我真係好掛住佢啊！冇啊，我今晚突然間唔開心，想話俾你聽，想同人傾偈。但係咧，跟住咧有唔同嘅女學生後屘就發現咗，原來即係大家都收一模一樣嘅 message， 係一模一樣，係啦，係連係 copy and paste 啊，明唔明？ 即係幫人哋名都唔打多过，哪系有诚意？ 系啊，系咁、啊，你都等等人复咯。 讲开补习呢啲咧，我试过喺我屋企楼下咧，就见到嗰个补习名师完全认得系教 econ 嘅，佢一定知教 cam， 同一个嚟 嘅，唔系教 econ 定教 cam， 佢拖住个极细个嘅靓妹摆明似拍拖咁样，但系我觉得好奇怪，似学生。 系咪咁？佢几大先？ 几大？ 补习名师 廿几三十岁啦都。 喂，廿几同三十好远，即系二十 廿五咯，廿五咯。 咁个女仔咧， 个女仔十四五咯， 十四五， 好细个，系好细个， 出名嘅。 好彩都未系着住校服嘅，着棉服嘅，但系真系好奇怪咯，嗰个。 系咪好出名噶？ 出名嘅， 出名。即系男仔廿几同十几， 好蓝色嗰啲咯， 争好远个 feel。 其实有时我觉得 三十几你 又 唔 会 觉得 真系，但系廿几同十几 六七嘅咋，系同个十四五咁样 咯。廿几同十几真系好，我觉得有问题嘅。 你两个个身即系身处个环境完全两回事， 奇怪啊！一望就已经觉得。咁都得， 其實咧呢個咧好著名嘅電台咧DJ 咧，咪會搞啲咩同學會嘅， 乜啊， 當當咁樣，同我哋嘅經理人好似嘅呢個名咁樣，係啦係啦，佢咧又係你估唔估其實有啲奇怪先，即係 佢唔係有家室嘅咩？ 唔係，我唔係話有啲乜嘢，但係純粹係你即係一個。一个男四十几岁，我估你可能咁嘅已经有介有晒家室嘅男人，但你会私底下揾靓妹倾偈？ 佢会啊， 佢会 啊，会啊，好多人都会啦，都唔系净系边个一个一半我讲啦，都会揾佢倾偈，同讲廿十即系讲成个几钟头电话。其实我觉得呢啲系好奇怪嘅，讲 电话 都 系 啊。但你都係 我有聽過，有聽過佢節目啊， 係啊， 都有， 係 啊， 呢個 星空乜鬼嘢咁樣， 我唔會知道佢私下有呢啲事。 但我真係覺得佢係覺得我聽佢節目啦，我係 feel 到佢係真心想開解人，唔係佢私底下都係。 系咪好社工嗰啲人？ 但唔系喎，佢真系对靓女系特别好噶，仲佢系唔系净系一个半个咁讲喎？系以前参加过嘅所有人都系咁讲。 哇！呢啲真系内幕消息，真系不得 了。我真系多谢， 嗱，全部都 X X X 啦，系啦。喂，好啦，我哋呢一节又完啦，我哋迟啲再见啦， 拜拜。 这刻你将。我遗落在台上，别了这剧场，留低这半场。身边眼光要如何善养？谁想奔向床上？夜大台上，此际特别荒凉。半阙乐章，本身那样唱。醉霸半晌，谁来跟我合唱？来冲撑这半场。何时你不为我去设想？留低我给观众欣赏。桥段太不寻常，谁为我打圆场？对着来宾解释我忧伤。怎么说才好，怕让人鼓噪，完场未到离开不要太早。怎么说才好，真相未能公布，其实这出戏结尾未到。别荒凉，半阙乐章，半生那样唱。醉霸半晌，谁来跟我合唱？来冲撑这半场。 何是你不为我去设想，留低我给观众欣赏，桥段太不寻常，谁为我打完场，对着来宾解释我忧伤，怎么说才好，怕让人鼓噪，现场未到离开不要太早，怎么说才好，真相未能公布，其实这出戏结尾未到，怎么说才好，怕人成哭诉，如何面对人家一致看好，不管对谁好，